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一捧雪》。《一捧雪》的原剧作者是李煜。李煜字玄玉，号苏门孝吕，一立安主人，江苏吴县人，戏曲作家，明末清初苏州地区戏剧作家群体的主要代表，一生编写传奇剧本34种，今存全本19种。《一捧雪》是一部揭露我国明代官场黑暗和政治腐败的剧作，近代许多地方戏曲均有改编演出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一捧雪》，改写戴深，演播曹灿。 明朝嘉靖年间，苏州有个名叫汤勤的人，自幼父母双亡，成年之后又早年丧妻，虽然有一手表背的技艺和识辨古董的本事，但他平素喜好嫖赌，又常拐骗别人的东西，后来就穷困潦倒，在苏州一带难以栖身，只好流落到浙江钱塘，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一带，寄居在寺院之中，靠裱字画度日。钱塘有个莫怀古，出身于官宦人家。这一天他到西湖游玩，遇见汤勤，莫怀古喜爱他的才艺，就把他收留府内做一名清客。过了不久，莫怀古要进京去补个官做，就携带着爱妾雪雁、管家莫成和新收留的食客汤勤，告别了妻儿，自钱塘上路，向京城进发。来到京都，莫怀古首先拜谒了工部侍郎严世蕃。严世蕃本是当朝相国严嵩之子，严嵩为人阴险奸诈，专横跋扈，在朝中勾结宦官，独揽朝政，陷害忠良，许多政事常常由严世蕃出谋划策。酒席宴间，严世蕃与莫怀古谈论起字画和古董的品玩之事，为了讨好严世蕃，好弄个官做，莫怀古就把汤勤举荐给他，陪他畅谈尽兴。一天，严世蕃在堂中独自玩赏文物古董，其中有一只雪白色的玉杯，他左看右看，爱不释手。站在一旁的汤勤连忙上前陪笑：“嘿嘿嘿，严大人，我曾见过一只玉杯，名叫盘龙和玉杯，俗称一捧雪。本为和氏璧所作，为帝王的殉葬之物，传至宋代，可称国宝。嗣后之乱，此碑流于江南，比起大人这只玉碑，胜过千愁啊。” 严世蕃忙问：“这玉碑现在何处啊？” 汤勤低声谄媚地说：“就在莫怀古的家中。” 此杯是墨家九代传世之宝，也是绝代的国宝，价值连城啊。此番进京，墨怀古随身带来，还时常品玩呢。严世蕃听后不胜欢喜，说道：“ 你若能给我弄得此杯，我用一顶乌纱犒赏于你。” 汤勤大喜，对严世蕃千恩万谢。次日，汤勤来到墨怀古下榻之处，说明来意，劝说墨怀古献出玉杯一捧雪。墨怀古虽然大为不悦，但惧怕严府权势显赫，又不敢顶撞，只好说：“既然严大人喜欢，我在一月之内将杯送到严府就是。”汤勤走了之后，他急忙命管家莫成到店铺里买来上等玉杯一只，请来玉匠仿照一捧雪的样子雕琢成一只以假乱真的玉杯，命莫成送到严府。严世蕃见到玉杯呀，欢喜非常，就在圣上驾前保荐莫怀古为三品太常寺卿。汤勤因为举荐珍宝有功，授予他左军都督府经历这样的一个官职。汤勤得官以后，随去莫府道贺，莫怀古留他尽兴畅饮。嗨，饮至酒酣之时啊，无意中透露了玉杯以假充真之事，还让汤勤当面目睹了真的一捧雪玉杯。汤勤见到真杯以后震惊不已，不禁惶恐起来。他想，一旦事情败露，轻者丢官罢职，重则性命难保啊。思忖良久，心里想：嗨，莫大人呐、莫大人，你虽然有恩于我，如今为了我的功名前程，也就顾不了许多了。他赶到了严府，把玉杯以假代真之事告与严世蕃。严世蕃顿时大怒，他亲自带领家将家丁和汤勤来搜莫府。莫怀古料知凶多吉少，管家莫成在忙乱之中急忙将玉杯藏起。严世蕃搜了半天，仍然没有查出玉杯的下落，只得悻悻而去。莫怀古受此惊吓，惶然无措，就弃官星夜潜逃。危急之中，莫怀古突然想起在冀州有一个与他结拜有金兰之交的戚总兵，他就投奔冀州去了。然而严世蕃是一个贪婪狠毒之徒，他不会白白的放过一捧雪的。他给莫怀古加了个罪名，令家将郭仪带兵追捕莫怀古，不管玉杯是否搜到，一定要擒获莫怀古并当即斩首。这一捧雪玉杯究竟在哪儿呢？其实啊，就藏在管家莫成的怀里。这个莫成啊，对主人是一向忠心耿耿，在生死关头也临危不惧。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，莫怀古、雪雁和莫成三个人刚刚逃到冀州地界，严府的家将郭仪等人就追杀而至。在冀州城外的柳林之下，他们认出了墨家主仆，乘着混乱之际，墨城躲进了丛林之内，莫怀古和雪雁被捆绑进了冀州城。郭仪等人捆压着莫怀古、雪雁，连夜来到总兵帅府，击打了门外的堂鼓。戚总兵速速出帐升堂理事，他问明端倪之后，看到严府的帖文，不禁大惊失色。戚总兵受过莫怀古父亲的厚恩， 他与莫怀古又结拜过金兰之盟，亲如手足。见莫怀古遇此危难，岂能袖手旁观？他对郭仪说：“ 木业不是处决人的时候，何况衙内驻守千军，万无闪失，待明日处斩即可。” 这样呢，就先把斩期拖延下来了。夜深之时，戚总兵来到牢中，与莫怀古、雪雁相见，还带来了投奔来的管家莫成。四个人紧急商议良策，想了多时，仍无计可施。 最后，莫怀古决心以死相拼，雪雁哭得泪人一般。 莫成见此情景，心中万分悲痛，就说了：“ 老爷、夫人，暂停悲泣，小人有一言告禀。老爷身承先祖家业子嗣之重，膝下公子尚未成人，如今老爷身逢大难，小人愿替老爷一死，以报豢养之恩。” 莫怀古却心中不忍， 莫成跪道：“若不从小人待死，我便碎手阶前。” 戚总兵说：“ 哎呀，眼下情急如火，不能迟延，总不能让他们斩尽杀绝呀。莫兄还是快快改换衣装去吧。” 他又随手写下密札一张，让莫怀古更名改姓，投奔朝河川自己的门生魏参将帐下安生。一捧雪玉杯，暂寄戚府。次日天明，戚总兵与郭仪同去法场监斩，莫成的头颅被放入木桶，返回京城严府复命。戚总兵把雪雁留在了府中。一天，严世蕃携带汤琴到西山登高游玩，忽见远处尘土飞扬，原来是家将郭仪提来了人头。汤琴看了看木桶里边的人头，有点不像莫怀古，就对严世蕃说：“莫怀古神通广大，与戚总兵很是要好，我疑这人头有诈。” 严世蕃说：“我再提一本御批圣旨，将那戚总兵与雪雁押解来京。” 戚总兵与雪雁押来京都之后，锦衣卫都指挥陆炳奉旨审问。戚总兵说是他与郭仪一同监斩，绝无差错。汤琴说：“ 哈哈，莫怀古头顶上有三台鼓，脑后枕骨如犬，这个人头顶尖老靴，岂不有假？” 戚总兵反驳：“ 你说此话哪个证明？” 问得汤琴一时语塞。雪雁回禀道：“ 小妇人与老爷同寝共枕，我老爷头顶哪有什么三台鼓？” 审到此处，人头真假无从分辨，一时不能落案。汤琴自入莫府之后，早就看上了雪雁的标致美貌，暗暗垂涎已久，苦于没有下手的机缘。如今莫怀古已死，他梦寐以求的好事就在眼前。他见雪雁哭泣不已，就对雪雁说：“ 雪雁娘子，人已死了，你哭有何用啊？” 雪雁背过脸去，不做理睬。汤琴凑上前去问：“ 雪娘子，你如今可要活命吗？” 雪雁说：“好端端的性命，怎么不要活？”汤琴又说：“ 你的性命就凭我的一句话。” 雪雁气愤地说：“ 哼，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蓝采和》。蓝采和是传说中的八仙之一，他的故事最早见于南唐沈佛的《续神仙传》。后来明代的吴元泰将蓝采和写进《东游记上洞八仙传》里，这本八仙的故事又被人编进《四游记》中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蓝采和》，改写徐振邦，演播曹灿。 唐朝末年，长安城里有一家戏园子，园主叫蓝采和，他的浑家就是老婆喜千金，儿子小采和，儿媳妇儿蓝山景，还有姑舅兄弟王把色，两姨兄弟李伯头，一家六口靠演剧卖艺维持生活。一天清早，王把色去开戏园子的大门，看看有没有客人来看戏，好演两场赚几个钱。一开门啊，只见一个老道披着一件破羊皮，手拿着要饭的钵，直冲冲地走进来，往琴床后边的凳子上一坐。王把色对他说：这位仙长，这是女人弹琴奏乐的座位，不是你坐的地方，要看戏啊，到神楼上或是妖棚里坐嘛。老道不理他。你们家那个蓝采和在家吗？把他叫出来，有话和他说。王把色客气地说：老师傅，略等一等啊，我哥哥马上出来。蓝采和出来问王把色：兄弟，有看戏的人吗？哥哥，我刚才开了戏园门，有一个老道进来，一屁股坐在琴床后边，我告诉他这是妇女弹琴的座位，他骂我。蓝采和说：兄弟，咱们演戏糊口不容易，要事事小心，莫非是你冲撞了他，惹他生气？好，我去看看。蓝采和来到老道面前施礼，口称师父。老道还跟他发脾气：你上哪儿逛去了啊？我在这戏园里等了你这半天，难道你不知道宁可戏等客，不可客等戏的生意经吗？蓝采和忙陪笑脸：刚才啊，有几个有头面的朋友拉我去喝茶，因此呢回来晚点，怠慢了师父。师父莫非是要看戏吗？请点戏。你先报上戏名来。好好好。师父请听啊，有一出于幼之金水提红院，一出张中泽玉女琵琶院。你再报几出武戏。蓝采和接着报杨令公刀对刀，小尉迟鞭对鞭，还有三王定正林虎殿，另外还有诗酒立春园和蓝关。老道就问：还有什么？蓝采和歉意地说：小人本事短浅，在长安演戏20年，也就是这么几出，没排练别的戏目，请师父原谅。好吧，那你就随便演一出诗酒立春园给我看。蓝采和请老道去观众席上就坐，老道不肯，非要坐在琴床这儿不可。两个人发生了争执，蓝采和也生气了： 你这老道好无理呀、可能是个四处云游的老道，河里洗脸，庙里睡，连做栖身的道院也没有，一辈子也没见过戏园子。不看你吃的啊，看看你穿的。我劝你啊，丢的了那张破羊皮吧。 老道说了，我游遍天下，最差的就是你这个戏园子。行头摆设用了几十年，还敢到处出招子骗人钱。我哪能比得了你呀、整天茶坊酒肆里串来串去，讨人家一点残汤剩饭。老道说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，我虽讨饭没有坑蒙拐骗，吃人家剩饭心里不惭愧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不像你为了肚皮绞尽脑汁赔尽笑脸，左右应酬担惊受怕，最终免不了进监狱，魂家跟了别人，儿子管别人叫爸爸。像我这样其实就是神仙啊，还是跟我出家吧。蓝采和听了又气又恼，喊叫着，你这穷要饭的，搅得我一天没开场演戏，还不可以给我滚出去。我为什么出去啊？我是来看你演戏的，偏不出去。蓝采和看着老道赖着不走，也不好打他，戏也演不成了，就吩咐王把色、李伯头把大门关上，恨恨地说，好，你既然不走啊，我锁了门，我看你能飞出去。说完就不再理他，回到屋里。那么这老道是谁呢？原来啊，就是八仙的第一位正阳子钟离权，也叫汉钟离。他看到在这你争我夺，成者王侯，败者贼的人世间，唯有蓝采和不奸不诈，不贪不骗，有成仙的缘分，所以来到长安，借看戏的缘由点化他。不料他为眼前生计看不出脱离苦海、抛却烦恼的办法。钟离权想到此人还没受尽人间之苦，成仙的机会还没到来，只好等到以后，于是用手一指，把门打开，独自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王把色、李伯头来到戏院里，一看老道不见了，大门开着，忙告诉蓝采和。蓝采和也十分惊讶，猜想此人莫非是神仙，就像人们传说的广成子和钟离权。又过了几年，恰逢蓝采和50岁生日，表兄弟王把色、李伯头和众伙伴都预备了寿礼，邻居街坊朋友也来了不少。蓝采和在院子里边摆了酒席款待来宾，堂上摆起香案，挂起寿星，众人一起向蓝采和祝寿。蓝采和高兴地说，哎呀，演了20多年的戏，得亏两位表兄弟和众伙伴相助啊，戏棚里台上做戏，台下做人，也算赔尽了小心。今天年过半百，也算得上长寿了，以后啊还要倚仗各位，今天多喝几杯，也都高兴高兴。 院里宾主正在畅饮抒怀，忽听门外一老者先哭三声，又笑三声。蓝采和赶快出去查看，原来还是几年前那位泼皮老道，那就有点不高兴，就说了，师父，你哭三声笑三声很不吉利呀，今天是我50寿辰，我便是寿星，不和你计较，你莫非要讨一点残汤剩饭？ 钟离说，你不要自命为什么寿星啊，等着瞧，今天的寿星明天变成了灾星。 你这个老道好不识趣，竟说些不吉利的话，莫非是见人作寿你馋得慌？王把色，把残羹剩饭给这个老道端一大碗来。 钟离说， 我见你正在开宴，怎么给我残汤剩饭呢？ 蓝采和得意地说， 我过五十大寿是寿星，应该吃白面馒头长寿面，你呢是个乞讨的老道，应该吃残汤剩饭。 钟离并不生气，劝他， 蓝采和，你若跟着贫道出家，逍遥自在，清闲快乐，胜似你那白面馒头长寿面呐。 二人正在争辩之际，两个差人来到门口，高声喝喊， 蓝采和，官府传讯，跟我们走一趟。 蓝采和连忙答应，哎，小可便是蓝采和，二位兄弟官府有何事传讯？小可谨慎卖艺，并未触犯王法，也未得罪一人，官府为何传讯呢？ 差役说，哎，俗话说祸从天降，大人要传讯你必然有罪，没罪也是有罪啊，少废话啊，赶紧跟我们走。 蓝采和说，哎呀，今日正赶上小可五十寿辰，家中备有酒宴，哎，请二位赏光喝两杯。 差人说，哼，你的寿辰我们又不是来祝寿，喝的哪份子酒啊？ 蓝采和心想，酒不喝莫非要钱，就大声的喊， 浑家拿两吊钱来。 一会儿蓝采和的妻子喜千金就拿来了两吊钱递给了蓝采和。蓝采和笑着递给两个差人，哎哎，二位既然不喝寿酒，这两吊钱就算二位的辛苦钱吧。差人接过钱说了， 钱也买不了你的官身啊，还得跟我们走一趟，不过告诉你啊，不是传讯啊，是大人有事找你，去一趟没有什么事儿。 蓝采和又提出派王把色李伯头代替自己前去，自己在家招待客人，也都被差人拒绝了，只好跟着差人前往。 知州在大堂上坐着，见蓝采和来了就问，蓝采和，你知罪吗？官府传唤延误时刻，该怎么办啊？别的事先不说，只此一项便该重打四十棍，左右给我拖出去重打四十，完了再来见我。 蓝采和至此傻了眼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心想，哎呀，我在戏里边挨打那都是假的呀，这四十棍子可都是真的，我如何能够挨得过呀？一生演戏，皮肉娇嫩，这四十棍打下去，必然是魂灵而出窍，一命呜呼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想着想着，一抬头，哎，看见坡老道也站在旁边。 蓝采和也顾不上以前跟道士拌过嘴，就高喊，哎呀，师父救我。 钟离走过来问他， 你醒悟了吗？我说你今日寿星，明日灾星，哈哈，还没到明日你就成了灾星了。 蓝采和着急地说，哎呀，师父，我信我信呐，没想到自信是孔夫子的弟子，竟有横祸加身，师父你这次救了我，情愿跟师父出家做弟子。 钟离就对州官说，大人肯饶他一命给我做弟子吗？ 州官说， 哦哦，既然师父肯要他做弟子，下官敢不从命，师父领去就是。 蓝采和向师父拜了三拜，算认了师。钟离说， 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这知州大人是谁吗？ 蓝采和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心里似有所悟又说不清，就反问，二位到底是谁呀？ 钟离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我便是正阳子钟离权，这位便是我的弟子吕洞宾。 为点化你成仙，我不辞辛苦，而你人间的苦没受尽，一再执迷不悟，只好请吕洞宾帮忙，使你尝尽人间苦，才能大彻大悟，跟我出家。蓝采和如梦方醒，又重新拜师，与吕洞宾见礼认了师，从此不再想念浑家儿子，随着师父云游四方进行修炼。后来蓝采和几次去金陵劝说南唐先主李璟、后主李煜，他们不听，便又回到长安，头上歪裹着唐巾，腰系边带，手拿三尺长的云阳板，边走边唱，一群小乞丐缠着他，抢抢夺夺地跟他要钱，他就一人给一文钱。正在和小乞丐厮闹之时，他老婆喜千金来了，一眼就认出了是他，拉住不放。哎呀，那年你被官府带走，就一去不回啊，听说你跟了师父出了家，让我们母子们找得好苦啊。正说着呢，儿子小采和、表兄弟王把色、李伯头也都来了，七嘴八舌地劝他回家，告诉他自从他走了，再也没人来看戏了，要他回家重新收拾戏园子，演几场戏，挣几个盘缠钱，再出去云游也行。蓝采和说，算了吧，你们自去演戏，我已经离开苦海，怎么还能再跳进去？人们不是说，儿女是金家玉锁，儿女多来冤孽多吗？我在外云游很快活，闲的时候打一打拍板，闷的时候就唱几支歌。他老婆问，这几年你跟着师父都学了些什么呀？蓝采和告诉他们，师父教我唱的是青天歌，舞的是踏踏歌，我跳一遍给你们看。于是他边舞边唱，踏踏歌，蓝采和，人生能几何，红颜三春树，流光一掷梭，埋的埋，脱的脱，花冠彩绘成何用，烧香上供又如何，生前不肯寻欢乐，死后让人唱挽歌，欲饮酒时须饮酒，得蹉跎处且蹉跎，莫要眉头常愁苦，但只开口笑呵呵，终日求名又求利，不管人生有几何。蓝采和又歌又舞，真有出世的气概。他老婆看他十分坚决，就说，哎，你既然不回家，我也跟你出家去。蓝采和劝他，你还不能出家，我呢，闲时看看道德经，困时睡一觉，想睡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睡，你怎么能呢？浑家说，你好狠心呐，撇下我们母子一个人出家，留下我们在世上煎熬，你好狠心呐。蓝采和安慰他，其实你何不事事顺着自然，落得一日清闲，也就做了一日神仙。他说完就扬长而去，好似亦无牵挂。浑家、儿子、两个表兄弟想追又不敢追，跟在后边。蓝采和回身扬一扬手，示意不让他们追，一转眼挤在人群里就不见了。在蓝采和做寿30年后，他的浑家喜千金和两个表兄弟还健在。喜千金90岁，王把色80，李伯头70，戏园子虽开着，他们都不能上场了，儿孙们演戏，他们只能擂鼓做帮手。蓝采和呢， 师傅说他功成刑满，已入仙籍，并约他去天庭的瑶池会面。蓝采和来到天庭，转过山坳，见到一所果园，满园杏花烂漫，回头一看，池中荷花飘香，岸边一片白霜，向远处一看，好大的一片雪呀。他立刻明白了，杏是春，荷花是夏，霜是秋，雪是冬，原来天上没有四季。正在欣赏呢，听到远远的有乐声，仔细一听，有锣鼓琴笛，循着声音望去，原来是演戏，但不知是哪一家，就前去询问。蓝采和来到戏园子，询问是哪一家，喜千金上前应承，啊，这戏园子是蓝采和家的。蓝采和一愣，急着问，那你是谁？喜千金认出了他，哎呀，我是你的魂家，他们两个是你的兄弟，你怎么都不认识啦？蓝采和一看，哎呀，他们都老成这副模样了，就问，哎呀，你们怎么都老了？喜千金说，你走了30年光景，我能不老吗？我都90岁的人了。那两个兄弟也都70、80了，可你到底是得道成仙呐，一点都不老。蓝采和万分感慨，心想，哎呀，真是岁月蹉跎，人生如梦，自己觉得也就有3、5年的光景，可人间转眼30年了。王把色说，哥哥，我们老了，可你还是中年呐，还是上台再演几天戏吧。蓝采和说，你们还要我演杂剧？让我演那是非得失，演那天下兴亡功过，擂鼓吹笛。不是和你们说嘴，那旧剧本我哪一出不会？你们都是谁指点学的艺呀？李伯头说，哥哥，当年演戏衣服行头还都在箱子里，哥哥去找出来再试一试。蓝采和进屋去找，刚一撩起幔帐，看师父钟离和吕洞宾坐在里边，回头一看，魂家和两个兄弟都没有了，方知道，人生不过南柯一梦。他给老师见礼，钟离说，蓝采和，你烦心未尽吧，现今你功成刑满，我在等你一同赴瑶池会。说完，三个人便一同驾云而去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